你好，我是王宝令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read-write lock 如何快速实现一个完备的缓存。前面我们介绍了管程和信号量这两个同步元语在 Java 语言中的实现。理论上用这两个同步元语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解决所有的并发问题。那 Java SDK 并发包里为什么还有很多其他的工具类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分场景优化性能，提升易用性。今天我们就介绍一种非常普遍的并发场景，读多写少场景。实际工作中，为了优化性能，我们经常会使用缓存，例如缓存元数据、缓存基础数据等等。这个就是一种典型的读多写少的应用场景。缓存之所以能提升性能，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缓存中的数据一定是读多写少的。例如元数据和基础数据基本上是不会发生变化的，也就是说写很少，但是使用它们的地方却很多，也就是说读多。针对读多写少这种并发场景， Java SDK 并发包提供了读写锁 read-write lock， 非常容易使用，而且性能很好。那什么是读写锁呢？读写锁并不是 Java 语言特有的，而是一个广为使用的通用技术。所有的读写锁都遵循以下三条基本原则。第一个是允许多个线程同时读共享变量。第二个是只允许一个线程写共享变量。第三个是如果一个写线程正在执行写操作，这个时候呢是禁止读线程读共享变量的。读写锁与互斥锁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，读写锁允许多个线程同时读共享变量，而互斥锁是不允许的。这是读写锁在读多写少场景下性能优于互斥锁的关键。但读写锁的写操作是互斥的，当一个线程在写共享变量的时候，是不允许其他线程执行写操作或者是读操作的。下面我们就实践起来，用 read-write lock 快速实现一个通用的缓存工具类。在文中的代码中呢，我们声明了一个 catch-kv 类，其中类型参数 k 代表缓存里k 的类型， v 呢代表缓存里 value 的类型。缓存的数据保存在 catch 类内部的 HashMap 里面， HashMap 本身不是线程安全的，这里我们使用读写锁 read-write lock 来保证其线程安全。 read-write lock 是一个接口，它的实现类是 re-entrant read-write lock， 通过名字你应该能判断得出来，它呢也是支持可重入的。下面我们通过 RWL 创建了一把读锁和一把写锁。 catch 这个工具类我们提供了两个方法，一个是读缓存方法 get， 另一个呢是写缓存方法 put。 读缓存需要用到读锁，读锁的使用和前面我们介绍的 lock 的使用方式是相同的，都是 try finally 这个编程范式。写缓存则需要用到写锁，写锁的使用和读锁是类似的。这样看来，读写锁的使用还是非常简单的。如果你曾经使用过缓存的话呢，你应该知道使用缓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缓存的初始化问题。缓存数据的初始化可以采用一次性加载的方式，也可以使用按需加载的方式。如果源头数据的数据量不大，就可以采用一次性加载的方式。这种方式呢最简单，你可以参考文中的缓存一次性加载示意图，只需要在应用启动的时候把源头数据查出来，依次调用类似上面示例代码中的 put 方法就可以了。如果源头数据量非常大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按需加载了。按需加载也叫懒加载，指的是只有当应用查询缓存并且数据不在缓存的时候，才触发从源头把相关的数据加载进缓存的操作。这里你也可以结合文中的缓存按需加载示意图，看看如何利用 read-write lock 来实现缓存的按需加载。那如何实现缓存的按需加载呢？在文中我放了段代码实现了按需加载的功能。这里我们假设缓存的源头是数据库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缓存中没有缓存目标对象，那么就需要从数据库中加载，然后呢写入缓存。写入缓存需要用到写锁，所以在代码中的五处我调用了 w.lock 来获取写锁。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，在获取写锁之后，我们并没有直接去查询数据库，而是在代码6、7两处 重新验证了一次缓存中是否存在，再次验证如果还是不存在，我们采取查询数据库并更新本地缓存。为什么我们要再次验证呢？原因是在高并发的场景下，有可能会有多个县城竞争协锁。假设缓存是空的，没有缓存任何东西，如果此时有三个县城 T1、T2、T3 同时调用 GET 方法，而且参数里面 K 也是相同的，那么他们会同时执行到代码5处，此时呢只有一个县城能够获取协锁，我们假设是县城 T1。 县城 T1 获取协锁之后，查询数据库并更新缓存，最终呢释放协锁，这个时候县城 T2 和 T3 就会有一个县城能够获取到协锁，我们假设是 T2。 如果不采用再次验证的方式呢，此时 T2 会再次查询数据库， T2 释放协锁之后， T3 也会再次查询一次数据库。而实际上呢，县城 T1 已经把缓存的值设置好了， T2、T3 完全没有必要再次查询数据库，所以再次验证的方式能够避免高并发场景下重复查询数据库的问题。下面我们再来聊聊读写锁的升级和降级。你可以看到上面按需加载的示例代码中是在一处获取读锁，在三处呢释放读锁，那是否可以在二处的下面增加验证缓存并更新缓存的逻辑呢？详细的代码如文中所示，这样看上去是没有问题的，先是获取读锁，然后呢再升级为写锁，对此还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做锁的升级。可惜呢 read-write-lock 并不支持这种升级，在这段示例代码中读锁还没有释放，此时获取写锁会导致写锁永久等待，最终导致相关线程都被阻塞，永远也没有机会被唤醒。锁的升级是不允许的，这个你一定要注意。不过锁的升级虽然是不允许的，但是锁的降级却是允许的。文中我展示的代码来自 Reentrant read-write-lock 的官方示例，并略做了改动。你会发现在代码一处获取读锁的时候，线程还是持有写锁的，这种锁的降级是支持的。整体总结来说，读写锁类似于 reentrant lock， 也支持公平模式和非公平模式，读锁和写锁都实现了 lock 接口，所以除了支持 lock 方法之外， try lock、 lock interruptible 等方法也都是支持的。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，那就是只有写锁支持条件变量，读锁是不支持条件变量的。读锁调用 new condition 会抛出 unsupported operation exception 这个异常。今天我们用 read-write-lock 实现了一个简单的缓存，这个缓存虽然解决了缓存的初始化问题，但是呢没有解决缓存数据与源头数据的同步问题。这里的数据同步指的是保证缓存数据和源头数据的一致性。解决数据同步问题，一个最简单的方案就是超时机制。所谓的超时机制呢，指的是加载进缓存的数据并不是长久有效的，而是有时效性的。当缓存的数据超过时效之后，也就是超时之后，这条数据在缓存中就失效了，而访问缓存中失效的数据会触发缓存重新从源头把数据加载进缓存，当然也可以在源头数据发生变化的时候快速反馈给缓存，但这个就要依赖具体的场景了。例如 MySQL 作为数据源头，可以通过近实时的解析 binlog 来识别数据是否发生了变化，如果发生了变化呢，就将最新的数据推送给缓存。另外还有一些方案采用的是数据库和缓存的双写方案。总之具体采用哪种方案还是要看应用的场景。最后还是给你留到思考题，有同学反映线上系统停止响应了， CPU 利用率很低，你怀疑有同学一不小心写出了读锁升级写锁的方案，那你应该如何验证自己的怀疑呢？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，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。感谢阅读。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欢迎把它分享给